奏有声新格局，创造声音新经典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接新款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抄字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训人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回灵道长古玄真带领着孙茂昌、王殷以及四个小侠是火焚三阳观，张明志、赵明真大怒追杀古道长，孙茂昌、王殷一看反身回去救援。那么这几位侠客明知不敌两个武圣人，却依然与之打斗，那么结果又会如何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孙茂昌、王殷俩人一瞧啊，各亮军刃，照着张明志身上就招呼。老道不敢掉以轻心，以一敌三。赵明真大喊一声：“无量佛！”拉自己的三魂套月过来加入战团，以二敌三呐，以一敌三这三位都不成，以二敌三这三位更不成了。这三位心里话拖住一时是一时，死在二真人的三环道月之下，四个孩子进树林就跑了。可你说俩老道要分身追这四个孩子去啊，还真就分不开身。这三位也不是一点能耐都没有啊，三个人裹定了老道，玩着命这么一打，真把老道绊住了。凌元、盛秀俩人拉着媳妇都江然快到树林，回头一瞧，火是放起来，俩老刀太勇啊，这三位堪堪不敌啊。刚这么一犹豫，邓美玉、陆素锦俩人拉刀往回就跑。这俩女将可不管那个，干嘛？人家为什么？人家是为了报复仇，人家是为了给我舅舅报仇。老道昨晚的话说得太透彻了，没有老道我们俩明白不了。俩人拉刀回来，一个帮着古玄真呀、跟张明志打，一个帮着孙茂昌跟王殷呐跟赵明真打。你说这俩姑娘这两口刀能起多大作用啊？哎，他也牵扯到老道一部分精力。那凌元、盛秀一瞧得管媳妇儿，媳妇儿跑回去了，俩人没办法呀，亮自己陆金腾着棒转身往回跑，照着老道身上就帮。凌元跟邓美玉跟古玄真一块跟张明志打，盛秀跟着陆素琴跟着王殷、孙芝两个人一块跟赵明真打，合着老少七位呢，占二真人那也处于大下风。越打这几位手底透着越慢，古玄真心里话说，这四个孩子不听话，都快跑到树林边上就跑吧。 得活命啊，年纪轻轻非死的老道军人之下吗？这会儿你再轰也不走不了了，老道也不让你走了。危难之际，树林里有人说话了，你瞧，来得早的不如来得巧的。哎呦，二位武圣人，哎，怎么连小孩儿都欺负啊？有能耐跟我来，亮一口龙鳞金刀，董钱到了。二话不说，照着老道张明这脑袋就剁。这边关斗也到了，一口宝刀，可就照着赵明真去了。他们俩一加入，形势立判的，那好家伙不一样了。这俩人谁也不帮着，跟两位老道也能打几回合呀。那几位顿感轻松啊。董钱跟关斗那意思呢，哎，你们俩人来了之后跟他们一打，这几位谢谢尖年轻的就跑树林了，把这几个孩子救了再说。哪知这几个孩子不走，杵着兵阵在旁边喘，缓过这口气来啊，上啊，接着还招呼。树林里又来一位，拿一大烟袋，英雄德禄路民瞻，乌鸦气死我了。老道别走，看烟袋。合着呢，是董钱、古玄真，哎，再加上陆民瞻，再加上小两口邓美玉跟凌元，五个人打张明志一人。这儿呢，关斗跟孙伯常、王英，再加上盛秀跟陆素群小两口五个人打赵明真一个人，老少十位，火焚三阳观。两位真人力战石崖，那么两位老道啊，越打越狠，怎么意思？关斗跟董钱啊，陆民瞻不来，两位还不想伤人。这个元凶正犯就是古玄真，你也是出家人，我们俩也是出家人，怎么这么损，带着人烧我的道观呢？那么我们万龙藏风岛何以藏身呢？我没地儿待了，再盖一庙不是说指日可待就能盖起来呀。你出这招太损，无论如何得把古玄真给逮住，剩下那些人放他去就是了。哪知这些人不走，跟着当绊脚石。可是董钱、关斗这三个人一来厉害呀，老道不得不打点起全副精神力战石峡。就这样，这十位也不占上风。董钱一看呐，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，没办法，一边打一边说：“我说你们这几个孩子怎么回事？刚成亲结婚就活腻歪了？嘿，咱们打也行，老道，咱们树林里打。”裹着老道且战且退，奔小树林撤。这四个孩子可算听明白了，为什么？这两口刀两条鹿筋藤着棒啊，起不了多的作用。得了，咱们四个人呐，先撤到树林里再说吧，别让几位剑客着急了。四个人磨头就跑，老道也不追。为什么？这四个孩子无关紧要。这四个人一撤呀，六位剑客算放开手脚了，跟老道一玩命还真不错，把王英跟孙伯昌也给踢下来了，俩人也奔树林里跑。老道一看，再跑可就不行了。你们这四个为兄为首的，说什么我也得逮住俩。老道手底一加紧，关斗、董钱、陆民瞻、古玄真，想走可走不了了。兵刃就像老道三环桃叶给粘住一样，身子都已经退到树林边，想往里窜就窜不进去了。猛然间就听着啪这么一声响，由树林里边有人打一弹弓，打出一泥丸来。就这弹弓，这泥丸骑势飞快，照着张明志面门就打。张明志百忙当中连躲刀带躲这飞弹，这飞弹刚侧脸躲过去，就听着啪啪啪连声数响，感觉是连珠弹。这连珠弹可把老道打坏了。怎么投了这几个是泥的，突然间后边加了几个钢的，这 泥的慢，钢的沉呢，钢的快呀、啊。后发先至，这里边有真有假。老道一把三环套月，顾不上董贤，顾不上陆民瞻。这一把三环套月，竟拨打这弹弓，打这铁蛋儿。饶是老道身法这么快，道袍上还挨了两弹子儿，愣把道袍打穿，可把老道吓坏了。那赵明真怎么样啊？也得躲这道，这位这弹弓打神了，一人打俩有富裕，好在他在暗处啪啪啪一阵击打，这要不是张明志赵明真，早让这弹弓给打趴下了。嚯，四位剑客可得了喘息之机了，就这么一点功夫，躲弹弓这么点功夫，四个人虚晃兵阵全都撤进树林当中。董乾压自己的龙鳞刀来到了树林当中，拢住眼神这么一瞧，罢了，错非是他，换别人谁也不行，这套书要想打弹弓，这位第一了。家住在江苏常州府北门里青铜巷头一门，咱们这套书十二大剑客之首青云叟冷震冷运回，这个人出现过。在这个头打杭州擂之前呢，佟林保着贝勒爷在常州这儿交一朋友，这儿呢冷震可就出现过一回，不折不挠青云走冷震冷运回，专会打插板带的。大盼飞行牙苗泽苗润宇这姑娘叫做圣手女二郎苗飞霞，苗飞霞这个武艺是跟爸爸学的，这弹弓可就是跟冷老爷子学的，算冷老爷子半拉徒弟。为什么呢？他爸爸呀跟冷老爷子忘年交，应该拎左右，可是这个冷老爷子呢折节下交，他跟苗泽不拎，拎哥们，所以这苗飞霞呢跟老爷子学过弹弓，打得也不错，但要比老爷子可差远了。这要苗飞侠打弹弓，打一般人没跑，要打张明志赵明真一下你也打不上。张明志赵明真吃亏在明，那么冷震呢得利在暗。要说冷震的武艺，十二大剑客谁也打不过冷震，但要比张明志赵明真那还差点。冷震这一口宝剑剑法绝伦，人间的剑客，那打弹弓啊是他莫学之技。老爷子别看弹弓打得那么好，不愿教人，那意思你要学学真能耐，学剑术学气功，打弹弓就是暗器伤人。可今天树林子里边面对二真人，不打弹弓不行呢，就啪啪啪这一阵连珠弹，愣把张明志赵明真给逼住了。那么老少群侠十个人竟得以全身而退，就多亏冷震。那说冷震跟二真人怎么回事？怎么一时之间来到了万龙藏风岛之内呢？这点有段故事。这咱也不着急了，下雨了啊！哎，要不说的四点半呢，万一要还下呢，你也走不了，是不是？这有一段道笔书，哎，前文书咱们交代过，您赶上听啊，头打杭州擂的，您知道。没敢听，你也听过录音。这江苏常州北门里呀、啊，就俩门。头一个门啊是冷震冷运回，二一个门呢是苗泽苗润宇。这个老爷俩忘年，可就另哥们了。那么多的苗泽见着冷震呢，没敢叫个老哥哥，老二老爷子。那么冷老爷子叫苗泽苗润宇呢，老叫兄弟长兄弟短，一见面姑娘怎么样啊，啊这就指着苗飞霞说。那么老哥俩呢这么好的交情，时常的串门要聊天。咱们这套书呢冷震冷运回是十二大剑客之首，武艺最高了。老爷子呢尤其上了年纪， 少出游啊，寡交友，就是抱胳膊根一忍。但是喜欢苗泽，苗泽这个人呢，哎，急公好义，跟他谈得来。有的时候呢，上家一聊天呢，聊到饭口了，要留苗泽吃饭，苗泽不吃。老头让苗泽家呢，到饭口了呢，苗泽留老头吃饭，老头也不吃，总觉着不方便。后来呀，老头出一主意，说润宇啊，这么办得了，咱俩呀，我也不在你这儿吃，你也别在我这儿吃，咱俩外头，真说聊得不错呀，到饭口这中午饭呢，咱俩人啊，找一饭铺，连喝点再聊会儿天，哎，这也是个办法。那么在这个常州府北门里头呢，有个玉太轩。这玉太轩这饭馆啊，大师傅炒菜还真不错。老哥俩呢经常这儿吃饭，说这一个月呀，30顿中午饭呢，得有20顿二位一块中午吃。后来俩人不串门也成习惯了，上午各办各的事儿，中午到饭口要在外边赶上了，那不回家了单说，要赶上回家吃饭不回家，直接就问玉太轩，也不约，赶上了二位就坐一块儿吃，赶不上一人也在外边吃，成习惯了。您琢磨琢磨，玉太轩的掌柜的伙计一来二去可就知道了，这二位差不多每天中午必来。这二位都是常州府有名的人物，一个不折不挠青云叟，一个大叛飞行侠，多的人物，又有能耐又有名望，那所有的伙计是殷勤侍奉。单说这么一天，苗泽呀到饭馆了，到玉太轩呢，哎，还找了一个清静的座位往这一坐，问伙计，老爷子来了没有啊？伙计说，今儿您老来早了，老爷子啊恐怕还没到呢，您呢略微坐会儿，我先给您沏上茶。好吧，等会儿老爷子。沏着茶喝水等冷镇这功夫，这边过了一人，挺客气，走到跟前呢，深施一礼，说没领教，您老人家敢是贵姓苗吗？苗爷一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个小伙子，挺精神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正。嗯，不错，我姓苗。哦，那我冒问一句，您老人家是大叛飞行侠苗泽苗润宇苗老侠客吗？嗯，苗泽一听知道他太细了，姓字名谁连我的外号全知道，又在家门口不承认是不成啊？不错，正是我什么大叛飞行不飞行的一时谈不到，我是苗润宇，那就是了，我想跟您说几句话。哦，那你坐这儿说吧。我还站着说吧，那也行。你有什么事呢？我想求您点事。萍水相逢的，谈不上求不求的，能帮忙我可以帮帮你。什么事？我打算拜您为师。这话一说，苗泽乐了。什么呀？你就拜我为师？我也不认得你。他这一乐呀，小伙子接着说，您别忙，我也知道您呢不认得我，当然是对我有份怀疑不信任，我把我的出身跟您说说，我说完之后呢，您听，咱们再提您收不收我的事情。把自己的来历这么一说，小伙子姓什么呢？姓满，叫满玉华，是个回回，清真教人。这满玉华小的时候啊，学过弹腿。您要听咱们这套书，您可就知道了。佟林当年学过弹腿。佟林什么时候学的弹腿呢？佟林在乡下学的弹腿，18岁之前学过弹腿。练完武回来耍钱，误伤言亲，避祸出家。这才奔江西龙虎山二次学艺。那咱们在说佟林练的时候，咱们就说过这个弹腿， 有多少种武术都是从弹腿当中出来的。练弹腿有这么句话叫弹腿出在教门中，也就是说这十路弹腿有六路是回回弹腿，那四路呢是汉民的，出在山东。简短说，这个满玉华他学过弹腿，他在哪儿学的呢？在他这个家乡啊，是浙江绍兴府，绍兴府有一个清真寺，清真寺里边一个阿訇，他跟那阿訇学的。这阿訇啊可不是保守，教他教的比较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满玉华呀不是特别聪明，哎，就属于笨脸。可这满玉华呢心急，跟他一块儿来的这些个人呐，哎，跟阿訇学这个弹腿啊进步都比他快，他进步的慢，这阿訇呢还挺认真。阿訇什么意思呢？阿訇的意思，你跟我要学这弹腿啊，教会一招咱们教下一招。可是满玉华有点贪多，学完这招啊没练太明白呢，就想学下一招。好比说别人学了十招了，他刚学了五招，他可就啊琢磨这阿訇啊有私心，偏向别人，或者别人啊是给阿訇啊送了礼了，故而阿訇呢不教我教他们，要不要阿訇不喜欢我。这个话你应该找阿訇明说。小伙子呢自己呢这么一生气不学了，不上寺里来了。一块练的师兄弟们呢一看他不来了得找他去，就问他，哎，说小满你怎么练着练着不练了？不是不练了，你们给阿訇送礼了，使了钱了，阿訇教你们教的多，跟我藏私不交，大伙听哪的事啊？你打来的时候一分钱也没给阿訇交过呀，那阿訇没藏私啊。和这话咱再跟你明说，大伙再怎么解释啊，满玉华还不信。满玉华后来一怄气，我告诉你们说，我要拜我还就拜一高的，拜一好的，多的学会了学好了回来我找阿訇来，我不是说离开他这儿就练不了了。一赌气顺家出来了，嚯，通兵师访高友，这一转悠啊也不怎么转悠到江苏常州来了。跟人一打听啊，可就是大叛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啊武艺最好。那么说冷战不是人间剑客，应该找冷战呢，冷战没人知道。因为冷战行走江湖之时啊，这些年轻人还都没出生呢，等他们出世就知道有个苗泽，不知道有个冷战。合着这常州北门里啊冷战算是隐居，有好事的嘴快的把这事儿呢可就跟满玉华嚼舌了。满玉华一听，喝，行了，要该找我有这份福气，我呀就能拜这个苗泽为师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我们的新时代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在， 向岸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，心潮起伏目光澎湃，站起来扶起来，唱起来呀，情不自禁的感慨，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。

22点整。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。